磨壁， 磨壁， 哎，磨壁， 磨壁，磨壁，磨壁，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啊，什么子？哦，胡同那个钢丝也不会得编织的。丁丁恶人们身后是磨壁，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来，等到口口磨壁啊，磨壁啊，把这像粪壁。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蜜蜂。这十根头发九根皮下腹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子也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没才讲我难看，你那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三姑娘是我漂亮谁了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郎香，欲请新贵人，欲请斧头啦！啊啊啊！举举斧头啦！人家见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求你一句当万人，你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无阴性，我带着公司。三个月，也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二，说那个叫行队，这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是雨蛙军，是狼抓到是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一起啊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个都交把体力红了七斤松着动吧海宁西部太车扶到了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针，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针。这个在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学上身对于神的嘛不是呀 这么来天呢哪接天马上你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不接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为你们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人总打开个张饭食的我斧头上错不多了都还没难口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了破难为人你两个都受伤了你家不进不了家胖家厨房不多了那么斧头上那样口里米可么捏够起呢嘿嘿个人呢你们上到二些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背影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头巾的白用来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导致我让他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挂失情上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铺上个内为定呢，快点把这个去。让他铺进里个心目当中，个糊涂让杀得一上一刀。所以把这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老心，你这分金千不必。天哟，那么不叫不依人呢，说你铺进你整个斧头上，甚至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可不难扣得紧，你眼睛盯了我头可不能扣得紧，你们分扣紧斧头上的扣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是高兴难扣的，你的一颗么啥叫内扣标志漂亮，扣的个斧头浪啪碎啪夹十身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着贼搞不着贼搞不着贼， 铺进的嘎嘎一哈一动线口，这口气是靠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靠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做手贼，没啊没好一个东西也怒啊，但是我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得是也不出来没准啊，弄水是捂得不了呀， 这不替你的学生弟吗？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啥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我们自个一个糊涂了，我倒是一上一道送进去的，来让我们去看你办好我，自个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我来办好你了，还我。 那是不好的贼，东方花烛夜， 夜听鼓声严， 挑起方巾。 吓得我这惊惊， 新郎啊， 新娘， 吃一惊，终以为一儿新婚睡觉去，那。笑云老板送祖龙神到水间没有 中 要晓得你自家标准、自家漂亮是，侬西洋服为特呢给。 哎呦，搿全部听不懂子哇！ 我要不是呼吸了特呢，侬就没办法呀。侬不特呢是要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点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侬来讲拨你听喏。那一天，侬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侬上他门。张大，见侬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大不啦，还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搿么子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奶铜的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铜的，我八堂做不清还是一铜的，我穷不够，特不起翻，搿么子个？我另外再加拨你一两银子翻奶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女娃，你家女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富贵们那特得起高兴的，我在边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舅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皮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 胡丝？ 说个代名词。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直都判决你判不呢。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那么他判决你，判决你非他吃胡丝，我说他是人么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金阳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八大雷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哎呦，听我哥哥一番，我们忽然明白，想到外地上是个被告结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着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偏有外地，你心怀不满，所以我们告不了十个。这个内裤的浮动了，哦呀，那是不牛的 你别哭呀，亲弟，不能够听进内回你哭，你别哭，妇女们刚给，你两个都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得讲年轻，这个憋屈，我们这个年纪都是个内裤，这个二十，你别伤心的给，你别哭啥啊？你搞不是我们家生日福家人，死日福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呢，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要你说。但你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岁。这个我讲出来，挂得不还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身上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去，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生来，谁搭在门首浪向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呢。 去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吧。 后来的父母再一说吧的脸、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嗯、哎呦，我说的做你这这不是干什么在亲家里去对不对 我一定、 啊、你都落亲啊哎呦，够难呀！不亲眷们在半路里去等他俩呀！ 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着比个糊涂郎为呀？可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南湖开，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把南湖去嘛，就带过来给他开吧。哎呦，你不要喊闲话，风刚五了哇子的。是啊，你带过来给他开，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难看呐。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俺？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们，我们在高楼上去忙忙，身边忙得过急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为他们。你寻那语气自然和你做过最不错，我就几乎为偷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富大家的呀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看呐？ 糊涂郎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犯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拾物去，不是一个斗智计。我老清楚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张大伙晓得我不行光，上去我配不了糊涂郎。罢了，我问题只有两条路：要么嫁给糊涂郎，要么回州去种的地不往里踏踏。回州去不牛干，嫁给糊涂郎，对对毛毛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善多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那人二些子嘛，面孔登样的嘛，我还是少少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使得了，真有个人家大公家。一个家主一下正在盈亏的摆上，糊涂郎自家的好人，肯放我摆，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要有，不肯也要肯，我只能够有自家命苦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戏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苦，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死，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都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分外的高不糊涂了，我偏当高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对，高不糊涂了，也高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高高扣扣二是二的嘞，现在扣扣。傲嘛傲，傲得单名云春街。高高扣扣内扣是内扣的嘞，现在扣扣都要危害了呀，这不过是不边之遥。哎呦，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对，真定告不了。一个告不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年头嘛，一整。 那叫我大郎的家，那必是十八人的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不大郎的，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了。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光明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头交。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假？哎呦，看不实在，看不实在。根本我见你上耍讲，一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先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喊高主喊大三的叫？ 看看家主一下没喊我喊你道上，你喊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达是路达是个，又打了， 又个大嫂啊！我咋这？大郎重情，大事就做，听听我一个字么？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哪门人啊？唱几句唱的。 Bye. 都是最长都 也是后在后 范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难为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你在动情了，这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样门前，但是你还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房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头立下一个游戏开，那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些啊，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跟昌大哥出席一块游大的，阿谁跟游戏开？哟，我当时是范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烛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范先生，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哥，奔出来在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喂。看见这位范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这个范家子也是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多，那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格两天不动。可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紧。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就是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的光， 那不是我听。我是真叫老高级。 是啊是啊，来来来，哎呀，屋里去屋里去，哎呀，放心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这样大张床，搿是东间，北方人叫炕，这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意料。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七个明白道。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是要自费，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同地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地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仅供你用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你别就对你个爸的嘛，你个擦皮的，擦皮的，他牛的。 你妈妈在东地啥个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站在旁边的。见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蛮光爽，一旦旦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别误解了。不是，那个。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水一得，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范娘，请喝下。喝 范家是个杯茶你够吃的，上天那个个杯子浪将坑要激活有激活。不不不，我只不过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要进宫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范家是个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差不跟谁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的，带他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这个谁是？啊，多谢了。大，茶杯端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阿 阿是侬单位不开始吃这个喜酒，好了，第一把我先上屋里给同的点心的，非要等那给他太大爷吃松吧。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三毛一斤。 啥结果？阿叔拉海文一边的太阳，等到一旦挤脱了，似乎上一个人不是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度比的黑我想得来百姓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总好了黑，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于神德之门，多长子老让你要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让让有，上帝来个之前想得美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子一句黑我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因为金子阁浪向插出一张三寸暖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个人，全是门里个位姑娘哇！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那个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跟王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啊是，虽然有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不晓得，好个照片才是好办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来来来，喂喂喂，你当听啥当吧？虽然面孔没那么良好，你还是把这话说出来。 阿哥在高兴的时候，别个人摆了非常有点太意了。阿哥在，是不是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的时候，那个姑娘门前跟个娃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我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差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区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离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快好说门里慌一下子了。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怎么的？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饭炸一口。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帝已经神意的不要进里去。不不不，不不，我要问。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是5块洋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没得关系的。 来，这个空气上5块的业务之气叫我扛出来，趁新郎很不得往那石头台来的，但是杆子反向不送规的走不成，但是不一样少。也许你把那个小猪的扛得不离多娘个母亲给他弄翻台，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另辟一栋细脚脚框，5块的拍起来，忙着报纸下的一扛，那范先生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奉献啊，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一句报纸，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你出大鼓，给一块洋的，今朝一分5块，很深一袋的5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故意不去。那个魏先生也 就是我今在这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定是心，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了，得心呀啥子？刚刚我为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当初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后里头两行里一切起的眼睛都来着。照片拆开，我张就搬出我过来，呀，里向得吃了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心家是的狂，搿么呢哈，要好汉的。一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我扳子扳一扳，喊了名字，手机一个拿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小玉，没事忘记他屋里呀，去去不得嘛。趁东西上顶还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孙子吧，哎呀，不要么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一个姑娘的声音，阿外在这缝隙下头探拨过来一看嘛，哎，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了，你都我领我去。 拿。 我说 啊， 哦，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他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这么着，两包让我扣扣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好是搁阿里，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他要么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这样，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Thank you. 虑，重重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衬。你那吉祥怎么有晨光？你是在叫你，你是无人疼儿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 放心， 你就放得了呀。哎呀，你刚白先生就应在那里唱的是俺们的介绍个文理的姐姐干嘛呀？ 对不起啊， 人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了不放心子。 我有心里想是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呀，轻易不 有天有地有那个是家生。 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依依不舍，哎呀， 熊娇，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可中差点阿家阿叔了。给了那个做阿叔真个大妹子。 拿出来。这还差不多， 魏主生来咽下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是严冬的，我大哥相信你会会的了呀，包括这位啊这位这个我倒是要去看看的。但是跟我娘心里想自个还是要去看看呀。外公嘞，这单门跟谁挪手门一 是的，给我拆啥个呢？ 那个手机被压死脸啥个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年会的啊？ 不是年会的上个名堂，年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那分会嘛，可是不张明跟外公一个个那一天一会嘛，这样可不接受啊。 哎，他想啥子？ 小金们，姑娘不这么个样么子，到高兴的话，我晚么子我分么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刚喊了呀，外出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搬走呀。 我搬走，你还要搬走？我搬走，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这。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让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风西是开心啊。凤喜一听，眼睛得了一女，先知得了一匹，急着心里欢喜，过着这回得意。

听众朋友，再会。